康康康康 D 一百香港台。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唔23唔立法，解放军喺香港冇一个法律基础去操作。 譬如攞住内地嗰个咧，咁就有可能会另外喺美国嚟嗰啲咧，就会有超标嘅可能性嘅。同样，你攞住美国嗰个咧，内地嗰个就可能会有超标可能性。 譬如限制喺特别嘅情况之下。向公众人士的开放，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烽烟热线1831139，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郑家富。 星期二四月八号，而家嘅时间嚟到5:11:23:24，你好，阿富哥。 我以为我唔使开麦嘅呢个半个钟， 点解唔使啊？ 因为你又准备用国语访问啊非凡哥啊嘛，咁我谂住喺度唞唞，一路欣赏你哋嘅国语嘅。 又喺度考，又喺度考我牌。 真系呢啲嘢就系你呢个独特嘅呢个 独特嘅香港国语 啊，独特嘅呢个专业。系我哋呢啲咧唔得嘅，我哋呢啲即系睇下啲国家安全法好啦，都系。哇，头先你系咪胡汉卿嗰啲嘴脸啊？哇，如果冇国。家安全法或者冇23条、其实他真的想讲有将23即是安全法摆落他附件三的，他都是类似这样的概念。解放军怎可以在香港执法呢？历史哇，大佬这么多人惊的事都讲得出的，为什么 很奇怪啊？ 真的很奇怪，真的很多人惊，不是奇怪的，这些嘴脸。 这些是香港人来的，是吧？都是香港大的，我不知道香港出世，起码香港大几十年，是吧？去到这个资深大律师，是吧？香港也都给了很多老老实实，即是不是叫着数，即是有很多的养分，在香港，他在香港读书，在香港受教育，在香港法律训练，在香港执业，在香港赚钱，为什么整个思维的方式不是香港人的方式来的？ 不过他要服务祖国嘛，大佬啊， 服务自己荷包啫，都 服务祖国啊。有时即系呢啲嘢唔好阻人发达啦，即系 你唔紧要， 唔好阻人发达啊。 唔系你发达，你发达你就发到够 啊。 你唔好用香港人嘅福祉作为你发达嘅本钱。 咁啊，呢个先重要。呢个真系我哋都觉得咧。在现在这个风雨飘摇，你看到这些人呢就开始啲嘴脸，咁啊阵间咧当然啊，即系我哋有一个 试图揾佢啦， 讲呢个嘅，不过咧揾到佢嘅机会啊，即系同揾到嗰个马航嘅黑盒咧，我谂都系差唔多。 又唔系喎，喺度访问过佢噶咯，我哋。 你访问过佢？ 我访问过佢噶啦，好似大班都喺度嗰阵时。 就是因为大班在这里，是大班老友来的，大佬啊。 不单止老友，一起做过生意。 就是咯。 是曾经是一个 DBC 的股东来的，后来退了股。 现在要避免，不过现在我估计这个问题呢，他未必肯骚我们的了。加上他知道大班又不在直播室，得我和你了。但无论怎样都好，即管试一下啦。喂，咁啊，非凡哥未入嚟之前咯，咁啊，梗系嗱，我有一个今日嘅突发新闻咧，我真系我一睇到咧，我已经觉得当日我反对赌波咧系绝对有道理，都当时嘅问题我睇咧，正正而家就反映，原来好多足球嘅赌徒啊，特别嗰啲病态嘅赌徒咧，其实佢喺读书开始已经赌波。欠债都相当严重，因为赌博呢这件事呢就是只会越赌越大， 越来越深， 就是越来越深。同埋呢就好多时候都是一早，因为你合法化了之后呢，你就已经不需要偷偷摸摸去落注。咁呢就即係艇仔亦都即係比较容易去运作。 沒錯， 當然艇仔的話，喂，那些是非法的，當然啦，合法那些賭下賭下不過癮的嘛，是吧？那林非凡呢就應該，喂，林非凡應該在一線，阿森哥請開始。 非凡你好。 我觉得实际上这场运动到现在二十几天了，那我们的确有获得一些成果，那我们不能够说这是一个全面的胜利啦，那应该只能够说我们有一些实质的一些进展，那确实有得到一些成果，那这些成果是包含说其实我们要求的这个先立法再审查的诉求，这个民间版本的这个两岸协议督草案。 这个部分实际上已经在今天这个王金平院长召开朝野协商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复委，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胜利基本上是在这个先立法再审查，以及这个民间版草案的这个立法有一些进展，这样。对，我做一点翻译啊，林非凡呢，就即是他们昨天呢，就是这个礼拜四，即是10号下午6点钟就会撤出这个立法院啦。 我就问他这个算不算一个胜利呢，他就相当谦的说法，他说可以讲得叫做有些成果和进展，不可以说是全面胜利，成果是什么呢，成果就是这个王金平院长立法院长就宣决定了先立法立什么法，就立这个两岸的协议的监督法，后再审查这个服贸协议，都有一个民间版本的监督法出来的，王金平院长也愿意去看，所以他算做叫做一个成果，会不会有一点变数呢，就是说马英九总统他 那个行政机关那边好像没有很明确的一些承认，会有变数呢，你觉得？ 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昨天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我们在宣布说这个礼拜四下午6点要退出议场的时候，其实马总统他也正在召开记者会，但是我们在这里对他们召开的这个记者会，我们只有一个评论，就是没有任何新意，就是他的这个记者会基本上是老调重提，那 回应的东西跟之前他所说的这个内容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对，那但是很清楚的说，就是这个先立法再审查，这必须是这个由国会这边来进行。那这个接下来服贸，不论是服贸的审查还是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其实都是得透过这个国会，所以行政机关这边要怎样去解释，我觉得 他都改变不了现在的状况，除非说王金平院长他撕毁他的承诺，要不然他基本上就是依照现在的这个王院长的说法去进行这样。刚才林非凡讲，马英九他们昨天宣布开记者会宣布要撤出立法院的时候，马英九总统也都是同时在开立法会开这个记者会，但是没有任何的新意的。 就是有关这个审查的部分，也没有很清楚去解释，但是林非凡确信除非王金平院长的承诺是推翻的话，除非是这样，否则整个先立法后审查，其实就是主导应该在立法院，是立法院去负责，因为那是一个条例的草案，是一个法律，所以王金平院长的承诺他认为应该要看待他的一个确切承诺。 森哥，我可以就着你这一点有两点追问，和你和我翻译。 第一就是你看昨天马英九的声明，他就说王金平这个说法跟政府主张不冲突，他用不冲突这三个字，但是后来行政院长江宜桦就说这个先立法再审查不符实际状况。 所以我想问，第一，他们担不担心这个，他们始终王金平这个承诺未必能够在日后的政治抗争或者斗争或者立法院里面的在野与及执政之间，甚至国民党内部都有矛盾，而导致他们不能够实现。第二，他们担不担心这次走了 离开，他们用的就是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守了 走了出去之後 其实日后如果真的刚才那个承诺不行那就完全是失去了进一步的阵地刚才我的拍档问就是马英九总统说王金平说要先立法后审查那个说法是不符合实质的情况，你觉得两解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你怎么看呢？好像是其实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王金平院长他所说的这个说法是在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通过之前，完成立法之前， 他不会召开任何的服贸审查相关的这个超越协商会议。 对， 那这个说法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实际上是在呼应我们这个先立法后审查的这个诉求？原因是因为现在朝野两党对于服贸审查是陷入僵局的，所以他必须要透过朝野协商的这个会议，他才有办法这个解开这个僵局。那朝野协商会议基本上不一定要由王院长召开。但是坦白说，如果今天是由这个国民党的其他委员要来召开这个超越协商会议的时候，民进党会做背格，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要求这个王院长的同时，其实实际上一方面压力也在这个民进党的身上，我们希望民党跟王院长都能恪守他们的承诺，而接下来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是王金平院长召开这个超越协商会议的话，我们希望民进党能够持续背格，就是强力的阻挡国民党进行片面的审查，这样对。 刚才非凡就回应就是说，王金平院长已经很清楚的就说，是未立这个两岸这个协议的监督法之前呢，是不会再就这个服务协议的审查呢召开任何的立法院的会议的。这个朝野协商呢，不一定是要由王金平院长去做，但是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主导权，而且民进党也说得很清楚，就说未有任何的协议之前，它一定是会杯葛有关这个审查的这个过程样，所以就这个是他、就是、觉得王金平的说法是呼应这个学生运动的说法是很清楚的。还有非凡就是那个你们是星期四离开了，然后你们说是 遵守 为公，出关播种，但是你们离开立法院以后呢，好像就我们在外面看，你们没有已经缺乏一个版权了，去抗争，又没有一个阵地去抗争了。那如果是一旦是那个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他们那个转向的话呢？可能你们那个抗争的版权就没有的话呢，那个你觉得那个运动的成果会不会就此就是为失败呢？ Okay. 会不会这样子？ 基本上不会哦，因为实际上我们接下来我们很清楚，礼拜四六点我们离开议场，并不是代表这场运动的结束。 嗯哼， 那我们很清楚说，我们接下来礼拜四晚上六点离开，那我们是准备会后续有三条运动的这个路线必须去接续进行。那第一个就是针对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监督，立法上的监督。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民间版草案跟我们要求的立法精神能够被纳入，实质纳入这个法案里面。那第二条路线是针对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本身的监督，就是它接下来的审查，我们还是一样要求要先立法之后才能够审查。 对， 那这个第三条路线是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筹备这个公民宪政会议。那基本上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审议民主的方式，让公民的声音能够继续能够继续让那个公民的意见透过这个应该像香港所说的这个商讨式民主的方式让这个公民的意见能够对他提出的这些宪政的问题一个一个来解决。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结论，这个会议获得的结论能够实质上被政府采纳，它作为这个有拘束力的一个会议的效果这样。对，那所以接下来三条路线我们要后续要做的工作，还有包含转进到各地到台湾的这个各个乡镇县市去做遍地开花的组织工作。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很清楚的告诉群众，如果接下来王金平院长或是这个朝野政党撕毁现在的决议的话，我们会绝对还会再回到 台北，回到凯道，那甚至说是回到立法院，那接下来的抗争就不会是上次330那样500,000人的规模，可能是100,000人的规模。 非凡就说就虽然星期四会离开这个立法院夜晚的黄昏的6点钟，但不代表整个抗争是完结的，他准备了三条路线会继续做。第一个就是这个立法监督这个两岸的协商的机制，而且这个民间版本的草案也都是写了出来的，他这里会推动这件事。第二件事有关于服贸协议的监督，他也都是要求即是切实地去做。另外就有个所谓公民的宪政会议呢，他们都会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讨论，就好像香港的做法就叫商讨式的民主样。三条路线呢他们要落实呢就要去各个乡镇那里做功夫。他相信如果王金平院长或者这个民进党国民党的朝野协商是撕毁了他们的承诺的话，他们是会号召群众回去海道海特格人大道回去立法院。他相信不止500,000人，分分钟如果真的撕毁协议的话100,000人都可能会出现的。这样非凡，这个你们的有一些同学啊就不满意你们那个退场的那个机制，说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是一种密室的商讨，你怎么回应呢？ 基本上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所谓密室协商，我们明白说有些同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不满。那这个不满其实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各式各样的因素，有的是因为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的确不同组织之间可能有一些摩擦，那有的的确在运动路线上面有一些差异，对，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理解。那不过我们其实这整个运动有一个很清楚的决策的机制，包含说我们有一个30人的这个代表大会，那代表大会里面包含有20个学生代表跟这个10多位的这个公民团体的 NGO 的代表，那我们有一个9人的这个核心决策小组，那他们在处理的事情是这个紧急应变的一些机制，那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决策机制的架构啊，那这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密室的协商。那当然有些同学会不满意我们做出来的结论，那认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做讨论。那今天晚上实际上我们也会分组，由这些运动的干部分组跟群众们做沟通，那理解大家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样。 非凡就说，即我刚才问他，他有些同学就不满意他这个退场的一个这样的决定，就说是一个密室的协商，是一个密室的决定来的。他就说呢，这个密室这个说法是他不同意的，有不满是因为有不同的因素，有摩擦，有差异等等。就他们整个机制呢其实是有一个30人的代表大会的，其实当中包括20个学生，10个公民团体的代表，一起谈的整个决策。然后一个9人小组呢就是负责做这个紧急应变的措施，所以就他觉得不存在一个密室的所谓协商的问题，就他会在今晚就会做一个分组的讨论，就跟那些参与者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希望那个误解或者差异可以是得以消除的。 森哥可不可以跟我翻译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结，问一下非凡。 我都想问他的总结， 就是特别是对香港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是大学生，特别你强调告诉他们，我们香港大学有些连学生会上妆都不够人上，即政治上不是太过热衷，即他怎样向我们香港的大学生即表达他今次少少的总结，一些感想，还有对参与政治或者参与一些运动，有什么可以跟我们香港的大学生来分享呢？ 非凡，我想你们三个礼拜以前呢，那个Jenny那个立法院没有想过会得到今天的成果，对吗？有人说你们这个行动，有人说你们这个行动是一个奇迹啊！你怎么总结？怎么总结？这个得到这个成果，这最大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哪里呢？因为香港呢，我们的大学生跟你们好像不一样，他们有一些大学连学生会都没有人去做。没有组成不了那个干事会，所以就空着摆在那边。你对那个台湾节气学生运动对香港有什么启示？你可以讲一下吗？ 好，我想这个我最后再做一点说明哦，因为实际上这场运动获得一些成果，我觉得是因为当然我们一刚开始没有想到这个运动会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 对， 我觉得这是出乎很多那个，就等于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没有想象到我们有今天会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当然这个运动并不是只有成果，而是它还是有它的很多的局限性跟很多的不足的地方，那这我们都是后续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如果用香港跟台湾做比较，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学生的组织可能比台湾的学生的组织更加的紧密，因为坦白说我们这一次的行动的组织是相当的松散，对，那也非常多不同的组织投入在这种运动里面，但我们的组织状况其实相当松散。但我知道的是说香港包含说是无论是学联也好或者说很多其他各个团体，我觉得他们的组织的严谨度或这个紧密度都比台湾的学生运动社团都还要来得高，对，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台湾反而要向香港学习。那就到底这场运动对香港有什么启示，我会觉得其实这场运动其实可以作为整个东亚政治上面其实各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他们都应该会有一些启发。那当然我觉得那个启发是说并不是只是对单一的议题啊，甚至说是对这个国内的政治的影响，而说我们这场运动它实际上因为我们在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创造了一个很清，就提出了一个很清晰的条件，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主掌这个国家的这个未来。那这一点是相当清晰的，就是我们不希望是在这个大国之间夹缝中求生存。那这一点我觉得年轻人这一次站出来，台湾年轻人站出来参与这场运动已经有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战中的运动里面，我觉得他们也会很清楚的表达，香港年轻人可能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是掌控在这个大国强权欺压的这个底下。 好的，非凡，我知道你赶时间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哈，感谢你啊 ，OK， 谢 谢， 再见，再见， 可唔可以翻译一下？ 非凡咧就话今次呢个运动咧，佢觉得系有啲出乎意料噶，嗰个成果系出乎意料嘅，不过咧就佢觉得唔应该净系睇成果，仲需要睇呢个局限同埋不足嘅地方，咁呢个真系好。我覺得非凡作為一個國生領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每一次講到讚他的時候他都是這樣回應的，即我們都很多不足的地方，他就甚至認為香港的學生比台灣的學生的運動是更加嚴謹更加緊密，他會覺得台灣的學生組織是很鬆散的，而香港譬如學聯這樣他覺得是比較嚴謹的，那個社團的關係都是緊很多的，這個就我想叫距離之美，即是離遠看他就覺得一定是看你好，我看他好他就看我們好，這個就不需要在這分辨究竟他是好一點，不重要。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我們的聽眾都很值得去聽的，如果大家 聽得不清楚的話，我在這裡試圖做一個 很詳細 的翻譯，就是說我就問他對香港有什麼啟示，他說對香港對東亞或者對其他國家的年輕人今次的運動都有些啟發的，他說今次的運動或者往後的運動不應該只是看着单一的议题，不是只是一个议题来的。他觉得整件事呢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年轻人呢是应该主掌国家的未来。年轻人是应该主掌国家的未来。不应该只是在大国的夹缝之间求生存。对香港的启示就是香港譬如占中运动样都要考虑这件事，香港的年轻人也好香港人也好，是不是只是说想着在大国的强权之间或者大国的强权底下能够生存就够呢，我自己觉得刚才林非凡最后这个答案呢就对我们是有很多想法的，即是台湾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反服贸的问题上面 而且是這麼堅持，多些時間再跟他談總結，因為他說趕時間，我們的編導告訴你，我想有機會。為什麼要這麼多人撲出來呢？其實服貿這件事在台灣都引起不同的意見，阿富不是一面倒的，有人反對，有人是極度贊成，覺得這件事對台灣經濟是好的。不過大家有個共識，很清楚的，就是他們擔心 一旦台灣的服務貿易向大陸開放的話，大陸的強權，包括經濟的強權、政治的強權、文化的強權、意識形態的強權，就會全面撲向台灣，令到台灣已不會再是過去的台灣。他們覺得作為一個台灣人，即使我們賺少些錢，我們希望都能夠保存台灣作為一個 共產中國之外的一個保島，能夠這樣生活下去，安住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安住他們的民主、人權、法治，不知道，麻麻地，文化這樣去生活下去，不受大國的影響。這裡他們是很堅持的，無論上和下都很堅持，除了一些賺到很多利益的人，因為這個服務協議，他有不同想法之外，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我相信我們稍後休息回來可以花幾分鐘討論一下，就是香港與台灣的分別，就是為什麼他們的大學生或者整個人民、整個台灣的氣氛是這樣，那香港為什麼又好像走另外一個極端呢？我們不如休息一下，然後就談一談。 拿住內地那個就有可能會另外在美國來的那些就會有超標的可能性，同樣你拿住美國那個內地那個就可能會有超標可能性。譬如限制在特別的情況之下向公眾人士的開放，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剛才你說什麼話？有什麼總結？我想阿森哥，我覺得這件事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我想到時當歷史寫下來的時候，最喜歡當然是比較一下 香港、台灣因為現在這麼巧我們有佔中、有政改的問題，他們今次有這樣的事，我自己覺得呢，我一直在想，其實香港和台灣在歷史上、政治上、社會文化上確實是有太多的不同，而導致到我們香港人，第一我們沒有像 49之後特別是一班國民黨人在大陸逃離去到台灣，跟著台灣也有些本土，整個歷史演化過程，中華民國，很多人都覺得我最直接恐共，恐共得來自己覺得是我一個政治的實體，香港一國兩制始終看著爺華事，很多人就很接受這現實。 就覺得爭你做什麼啦，不要吵啦，爺都不是很喜歡的啦。這一點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第二就是政治憲制上面，始終他們可以直選到自己的總統。朝野大家分黨各派，大家有個自己的盼望，我喜歡從政的話， 我的未來可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但最後一點，他能夠直選自己總統的犧牲過程，我們是難以想像的。香港人就是難以在港英的殖民年代，當然剛才非凡就說到我們的學生組織比他更好，這些是一來他謙，二來其實 其他人做的事去感受一下人家那種搞社會運動的組織和氣氛以及能力，這個我相信都可以，香港和台灣一個小時多少少的飛機，已經越來越近，越來越接近。我在這裡推薦大家，我剛剛今天來到家之前看了剛剛這個星期 應該星期六還是星期日我忘記了，亨昌集做台灣學運，裡面也訪問了一些，當然同學包括林非凡。如果你要了解台灣的學生為何在這個問題上這麼投入，你在這裡看到他訪問了一些人，你也可以看到他的組織的能力，如何組織，如何有物資怎樣管理， 怎樣有救護人員、醫護人員在裏面全部穿白袍、有這個針藥，整個過程是報導得相當細緻。你想了解這次的學運，當然他這段播出來的時候就未有說星期四離開立法院的消息，但我覺得要了解這個學運其實也包括講很多是 服務協議對台灣各方面的衝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去看的紀錄片。我們接下來就講一下我們昨天有一個跟進，因為食衛局提出將一些殘餘農藥的名單有三樣東西剔出，原因就是一個持份者 提出意見，該持份者是國家質檢總局剔出農藥殘餘，其實有些我們問過我的同學陳景明教授是致癌物質。今天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開會，有些進一步消息，當中我們待會播出來有三位人士， 在我們來說順德哥程失所意，陳景明作為一個專家、一個學者告訴我們這些標準應該清清楚楚有界定，會死人的。那你怎能夠只聽別人國內說怎樣就怎樣，不如我們就聽聽。你只是拿著其中一個定義片，拿著內地那個就有可能會另外在美國來的那些就會有超標的可能性。 同樣你拿著美國那個，內地那個就可能會有超標可能性。 這個我們覺得是一個不合理的情況，所以我們才會考慮了，所以這個不是說誰緊誰嚴的問題，而是大家是用不同的定義。如果監察的時候，其實這些除害者都有一個每日的容許的攝入量，我們化驗有害的物質，就去跟這個每日可以用 容許的攝入量做一個比較，看看有沒有超標。如果超過這個水平，我們就可以採取執法的行動。 我們在這裏應該要跟回我們自己相信認為安全 验过安全、科学上安全的规则，同埋唔应该咧将呢件事政治化，唔受任何嘅政治压力同埋外国势力嘅压力影响。 外国势力，哇，大佬，唔知边一个真系疯癫个癫啊！讲外国嘅势力咧吓，喂，大佬，美国嘅标准就系外国嘅势力啊， 中国嘅标准咧咁样， 咁啊即系中国嘅势力咯。 咁 簡單啫，呢個 唔受外國勢力嘅影響之後，唔受美國嘅影響，不過就可以受中國嘅影響。 唔係咁，佢係 啲水平啫，唔即水平低咯。 民建聯 係講完啦，水平低啦，好明顯。 百零二百票就入咗去做漁農界，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有個叫漁農界係嘛？香港即係你始終。唉， 香港應該有輿論界，如果真的有功能界別就不是這樣選。 你說了輿論界 不是這樣選。 唉，即是輿論界都挺好這個輿論。 凡是吃魚的、吃雞的、吃菜的都可以有權投票，這樣就好一 點。那有些人不吃，那就糟糕。 不吃那些就吃齋，都有的。魚、菜、雞三樣東西，豬。 那就是。 包曬㗎啦， 冇理由唔食啫，我唔都唔食嘢啊，啊唔係啊，麵包清水噶，受齋啲神父收。 麵包清水都係種噶嘛，種噶嘛，麥係咪種先？ 咁又係， 都要包埋。 都要，咁即係凡係人都係咁，所以嗱，你見到我哋而家就抄緊啊，你老友同我哋我嘅黨舊黨友啊，即係陳景明，就問清楚佢，喂，因為呢一個嘅何玉儀咧， 其實係何玉賢啊。應該是 何 玉 燕 啦， 冇錯啦， 食環 即顧問醫生， 係安全。 佢就話而家再唔會用美國或者內地標準，而用一般情況規管進行風險評估。如果覺得冇問題，就允許進口。咁幾時先至會用呢啲所謂一般標準？ 你都有標準㗎， 你都應該有標準嚟去決定用呢啲一般標準啦，係咪？ 即係幾多個 ppm 啊？Part per million 咁樣都有標準㗎。 咁你即係如果係咁，你所有嘢都不如就一般標準啦。咁點解又要有啲咁嘅嘢呢？咁咪不如我哋而家呢， 好，我 哋翻啊，請嚟專家， 中大嘅生化系嘅教授啊，陳景明。陳景明你好。 喂，你好，兩位好。 喂，我諗你留意到今日喺立法會呢個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委員會嗰幾位專家講嘅嘢啦。我哋唔好理嗰個議員講啲咩啦，即係嗰幾位專家講。他其中一個就是陳坤儀，他的說法就是我們用美國的標準呢，就有些東西就入不來，是吧？用中國標準也可能令到其他東西入不到來， 就是用中國內地標準美國東西入不到來，用美國標準內地入不到來，哎，於是乎何玉這個就不會政治化。 這個是龍的說法啦，就是有少少搬龍門啦。我一直都認為由這個孔雀石綠事件又好，三聚氰胺事件又好，即是香港应该有自己制定这个标准的能力和机制，但是现在很可惜呢，这个机制就我还未见到是很即是完整的机制在这里。我们已经因为过往发生的事件有这个叫做食物安全中心啦，食安中心都过往都做过一些比较积极的研究调查，譬如水银在食物当中的含量，譬如二恶英在这个水银在这个食物当中的含量等等咁样。咁但係咁唔够㗎，有几千种化学物质咁。咁外国嘅做法呢，就会有啲专家委员会就唔同嘅化学物质咁就去评定究竟边个标准啱香港呢咁样。咁嗰个委员会呢，通常梗係有毒性学家啦，有医生啦，有消費者啦，亦都有一啲即係持份者當中，當然亦都包括嗰啲嘅入口商人啊等等咁樣，咁先至能夠咧公平公正公開地咧處理好呢啲即係食物安全嘅問題咯。但係今次我見到咧就得三個字啫，就粒粒亂。咁所以即係都希望政府話啊，我又唔跟美國，又唔跟中國，其實都可以跟咩咧？咁嗱，過往咧周一樂經常提我哋咧。香港就跟这个 Codex 的，即是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有些法规呢 ,70 年代的时候成立呢，都会参考世卫的标准。亦都因应香港的情况而去制定的。所以我都希望这几百种的化学物质呢，我就觉得最简单呢就先过了它先。为什么忽然间要剔除这三种呢？现在听来听去都没有一个好好的解釋，是說服到給市民知道為什麼這三種當時又放上去，現在又想剔除呢？據我所知呢，就這三種的化學物質，即是除害劑呢，想剔除的原因呢，就是因為 有一個自問的時候原來2月的時候國家的質檢總局又好像又擺回他們上去有他們一個臨時的規管的濃度於是就引致到現在香港的尷尬情況究竟跟美國還是跟中國不同的化合物質有不同的標準陳景明我想請教無論是哪裡都我們跟最嚴的就行了我想請教現在我們 世界上很多标准有美国的标准有中国的标准我想知道现在有个机制对这些所谓有害的物质输入来香港的浓度是多少我们才接受超出我们不接受是怎样制定的呢刚才你说有个委员会的是有个委员会究竟今次剔除这三样除害者那个委员会有没有 有没有参与呢有那个委员会有没有仔细地去研究过这个好像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说有我只知道1月的时候食卫局说因为有个持份者的要求所以就想将这三样东西剔除于是有记者再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说 中國標準和美國標準有些都不同的那不如我們剔除吧那就變成沒有道理為什麼中國和美國即是變成我們有第三個標準人家中國和美國都不行我們就說行了這樣的意思行不行怕我覺得比較可恥我相信這次特區政府自己捉蟲如果聽完你陳景明所說內地2月都改回 加上去現在他就面懵懵不然人家說剔除他又剔除人家說加回我又加回可能他會遲些靜靜雞會加回他想怎樣但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在議事程序會討論的話希望各位議員就不要過這三隻索性最好叫他收回 但我想問一下在現在這個機制因為他今天在立法會會議的內容裏面說現在兩個標準都不用了就是用一般情況規管進行風險評估如果沒有問題就讓他入口我們看到如果是這樣第一是什麼第二就是 風險評估這件事你沒有標準那你怎麼評估呢? 我也不太明白他怎樣評定用什麼標準他是不是遷就內地然後後來就不承認是遷就內地的不過我覺得如果用了美國標準內地某些就進不來或者用了大陸的標準美國有些就進不來既然是這樣 不定標準這樣就變成沒有道理即是沒有不定標準抵下的所謂風險評估其實就是隨時有一些超標對身體香港人的身體健康有影響的食物進來香港你都未必能夠規管到我看法就是舉個例來說可能譬如薯仔我想薯仔可能香港的農田未必會種很多薯仔可能在美國會比較多可能他用量會比較高如果我們都應該有權問政府就是你有沒有普查過其實入香港的薯仔 他就懶做了不如我們不放這三次就行了那就不用驗了不驗啊他掩著眼掩耳盜鈴教授我想問一下我們自求多福了不要靠他了即是這幾隻東西自己拿回來驗不是我想問清楚他的性質譬如可不可以洗酒浸久一點會不會溶在水倒酒他又可以擦乾淨或者批了皮會好一點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們聽 理论上呢三样嘢都讲得啱嘅，你洗得干净啲，譬如你话喺坚果，咁我琴日慢慢都讲过有坚果，坚果你唔好搵个口去选壳啦，咁你即系剥 搵个取揼佢啦，或者搵个开合图嗰啲嘢整开佢啦，咁之类系嘛？ 系咯吓，咁嗱，譬如你话树仔咁样系咪批晒皮佢咁样，咁可能会好啲啦。咁呢个亦都系确实系嘅，但系我哋即系好多时候管制呢啲嘅除害剂嘅时候咧。另外一個角度看就不是只是從食用去看的，而是有人濫用，如果濫用的話，如果我們不管它就會濫用啦，濫用用得很多呢，流落在環境當中呢，如果它可能對其他動物對生態都有影響的嘛，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規管不是只是在乎於說我們吃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令到大家中毒呢， 我們要吸收這個所謂 DDT 的教訓，大家自然記得DDT 以前是用得很勁的嘛，什麼都用 DDT 的嘛，是吧？ DDT 又很有趣DDT 說回這個迪迪泰的演奏，如果說回轉頭，現在有些地區仍然會用，因為它殺蚊的能力很強，因為蚊傳播這個藥疾的風險是高過有些人會中這個迪迪泰的迪迪泰，它不是致癌物質來的，但反而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三本基氫氧化石，它是 致癌的， 屬於 B2 類的致癌。 B2 的就跟 A1 不同， A1 是直接致癌的， B2 呢譬如好像一隻金屬鎘才算，都是 B2 的，它呢是會促進這個癌症的出現的，促進的，它不是即是形成的，但是都已經夠害怕了，現在我們有這麼多種化學物質，即是我每樣愛少少就已經很麻煩了， 沒錯， 好啦，那就看看立法會會不會好像你剛才聽你的呼籲，喂，問一問，是的，問一問政府，麻煩你，你用這個普通一般標準的所謂的規管和風險評估是什麼標準呢？咁呢個我哋繼續追問落去，甚至咧學你話齋，陳景明啊，就不如餵你唔俾你咁過咯，唔俾你咁改咯，得唔得？係咪？即係立法會一定係要政府係要向即係立法會問責噶嘛？啱唔啱啊？ 冇錯。 好啊，喂，唔該曬你。 拜拜。 啊，陳景明，中大生化系副教授，18311139，我哋可以呼籲咧，你啊會唔會揾個口嚟去啊咬花生殼啊？ 會㗎，點解唔會啊？ 花生殼就 未必會，可能那些硬一些，譬如說舉個例子，這個叫做冬天的時候炒栗子， 栗子好貴好吃， 是吧？炒栗子你是不是用口咬先？是的，沒有爆開那些，有農藥，那怎樣？它不會洗了它的， 吃少一點， 現在沒什麼，現在熱了，冷的時候有很多，繼續去奶 豬肉農藥。你最不開心就看到，別人說剔你，剔人家入回的時候，你現在真的很尷尬。 即是有沒有腦的這班官？ 你又可以，1831139。 警悟23不立法，解放軍在香港沒有一個法律基礎去操作。 譬如拿著內地那個呢，咁就有可能會另外喺美國嚟嗰啲呢就會有超標嘅可能性嘅，同樣你攞住美國嗰個呢，內地嗰個就可能會有超標可能性， 譬如限制喺特別嘅情況之下向公眾人士嘅開放。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 阿富雖然就說任何事都是政治，即你那些什麼何什麼何俊賢的言，即是愚人節的愚，那些就說不要把這些事政治化，這個是廢話來的。但是我就覺得就政治是還政治，有些專業部門呢，我覺得現在那個即水平呢，就因為政治的影響呢真的越來越差的，即譬如剛才說食衛局，剛才那個叫什麼名字，咩君儀喎，陳君儀， 呢個 A.O. 嚟 啊， 副秘書長啊， 佢係有考慮政治因素啊，但係點都係一個專業部門。你嗰啲嘢係咪致癌物質，食得唔食得落肚，有咩危險？ 係 專業就歸專業啊嘛，係咪啊？ 冇錯， 唔好因為有個持份者大啲惡啲，嗰個叫國家質檢總局，咁你就可以退後三步，然後就講啲似是而非嘅理由出嚟。 其实由十年前开始，又因为沙士这件事呢，其实已经凸显了香港一个很大的盲点。我们那些官呢 都不是很夠膽得罪內地有關於衛生、食物環境、污染安全等問題，夠膽跟國內的幹部對著幹。 你知道今天已經開始有人像你一樣，今天《蘋果》李白方已經寫了昨天那篇文，必要的沉默，老寫下去。我想香港的特區政府有這麼淒涼的局面，沒有腰骨、沒有原則，於是就找香港人 生命的安全、食物的安全來去靠飛，其實很危險的。怎麼危險呢？譬如舉個例子，三聚氰胺，三聚氰胺就不應該出現在奶裡，大家知道，但它放在奶裡，令到內地有很多嬰兒生這個腎結石，好像有超過30萬個嬰兒受影響，真的很淒涼的，毒害自己的孩子。如果這件事不是這樣揭發出來，大家蓋住， 無論是奶粉也好、所謂的鮮奶也好，全部有這些東西大家就不說了。但是誰知道香港有人驗到，奶不應該有三聚氰胺的，揭發了出來。因為三聚氰胺都不是放在所謂違禁的物質裡面，在奶裡沒有說有三聚氰胺，這件事就不應該出現在奶。所以有奶有三聚氰胺作為一個檢查的物質，就不在所謂名單裡面的。 所以一直都不知道，如果內地一直蓋住，香港人有人驗到出來要舉報揭發這件事，特區政府會不會因為大陸的這些大的奶業財團的利益而蓋住呢？我覺得很危險。這就是香港在一國，這個完全是視生命 視人性健康的如無物如糞土的國家，其實我們很多事情都是相當脆弱的，所以我們需要有自己一個獨立的標準，這個很重要，六親不認的，這個標準要。除了食物，另外一個我們也很擔心的就是我們的民航系統，今天《蘋果》的頭條 就說民航處買一些廢的系統，三年前的廢的即是廢物的廢，有一個叫做美國雷神公司，有一個叫做新的空管制的系統， 叫做Auto Track Auto Track Free， 但是用了4億8千萬買回來的，搞了很多年還未正式啟用和簽收，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負責 購入這個系統的當時的招標工作審標工作的民航處高層叫梁佩光，發現退休之後加入雷神在香港的分判商做事，涉及延後利益。還有一件事可憐的，就是這個Auto Track 3只在印度新德里機場試用過， 不過試用期間15個月發生6宗嚴重事故， 我問你怕了沒有？所以呢， 香港自從回歸之後，不單是食物安全、環境衛生，是跟了上面那套，連行事的方式都好像越來越像明目張膽、貪腐、走後門，越來越明目張膽。現在我們找來將會很明目張膽地拉布的陳偉業，他在這個問題上面， 據傳媒說他收到一些可靠人士或市民熟悉這個系統採購問題的資料。陳偉業你好。 大舅。兩位好。 好了，你講一下你掌握的情況是怎樣先。 其實蘋果先後都不止一次是報道過這個問題，今天的報道就較為詳盡，也指出最新的發展。其實這個問題我過去多次跟政府也有不少書信來往，也都早兩個星期前也都正式給了信，經濟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俊要求開會，要求政府交代和解釋整件事，因為最近有個新的發展， 因為政府放棄了買了，試用完之後放棄了，已經正式放棄不用了。以前就說有其他的城市是認為這個系統可用而採用，但據我了解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的機場或者沒有任何的城市是用香港政府設立過試用這一套的模式，所以安全的問題是緊急的，安全的問題是緊急的。因為大家都知道， 航空的控制是很複雜的，你看到早前馬來西亞的飛機失蹤，全世界去找都這麼難找，如果在香港的上空，香港的上空是差不多全世界最忙碌的，空管範圍最複雜一個的空管範圍，因為這個不單是香港設立過，有澳門、有珠海、深圳、廣州，附近機場的控制方面，還有軍用等等，變成極為複突的一個航空管理範圍。如果你的系統好像印度的上市，突然間航機在雷達裡面不見了10分鐘，稍後有些資料又遺失，稍後飛機又不知去了哪裡，整個空管的安全問題是很嚴重的。所以 這個問題我們多次提出這個質詢，民航處在回覆方面或者運輸局在回覆方面，就答些不答些，到今天為止被人一個很強的感覺，這個系統仍然未得，為什麼不得就說些不說些。大哥，我想停一停，我怕我一忘記了問你這件事，因為我看回今天的報道，跟你剛才所說， 你說印度，因為今天蘋果最嚴重的說過15個月，卡梅倫那次，在印度上空的航機都忘記了，以為被劫持了或者扔下來，但是都說到有15個月裡面有6次的嚴重事故，沒有說到正式宣布停用。我想問一下你這個消息是來自一個白紙黑字的 一個報道，一個確認還是來自一些傳聞，如果是我們想拿你這個資料來放在我們的網頁，因為這件事是相當重要的。 根據我理解，第一我們從那些熟悉這方面的人士得到過正面的肯定答覆，第二我們上網查回報道，也都顯示印度已經停止試用 雷神這個系統，至於我們的資料有多權威，也希望行內的人可以提供資料，但是要查不難的，我相信這件事我相信對於香港特區政府民航處這個問題上，我想你如果拿著這件事，我理解印度是放棄使用的，民航處都要去正面回答，如果全世界已經沒有人再用了，試用都玩完了， 那你香港為何要搞這麼久呢？還搞什麼？你再用的話，你對安全的系數多高？所以香港政府早前未額外申請多8900萬，再要改善，這個批了沒有？你們立法會 批了那8900萬，他說基於那個軟件方面有些東西要調整和提升，所以就額外撥多， 在上一節撥了4億多，裡面包含這個。當初以為大家以為的4億多應該包括硬件、軟件，但其後就再追撥多8900萬，說那個軟件被迫情況下不撥不行，但撥完之後過了那麼久，整體的空管的 服務提供的日期已經押後再押後了，現在已經押後了2-3年的時間，這個情況我們覺得絕不正常，而且絕對 令到我們懷疑和憂慮香港的航空管理的安全問題，至於裏面有沒有官員涉及這個以權謀私或者有另外特殊的問題，這個我們希望政府內部可以調查完，如果ICAC認為這個問題值得跟進的，讓他們跟進。有沒有問過這個本來在民航處裏面做審標工作的高層， 做法在所有的退休公務員來說是劃一的，我又不覺得他這個情況跟有些譬如地政署原了一個信良展文，當年退休都去了這個新世界，所以我又覺得這個不應該單單指責這一位公務員，因為他已經經過正式程序審批， 就過了冷河之類的， 至於你說以為退休公務員關於任職問題日後會不會全面檢討和糾正，這個我覺得要做的，因為很多然後利益和很多關係錯綜複雜， 當你有一個機制的時候，就不排除有很多的運作情況下，有一些人包括你批地也好，你工程也好，你現在這個工程4億多就多，你現在看那些工務工程，現在說過百億的有些是。 所以涉及到公務員利用職權、涉及到然後利益的問題，是一個更加大的問題。但是說回現時空管的情況，我覺得政府和立法會必須要關注，因為這個問題似乎提了幾次，議員都不是很關注。 就算我在立法會提出要討論，人們都好像不是很支持，特別保皇黨那些，我想我父母都知道，我跟了機場基建都跟了十幾二十年，我覺得這個問題絕對不是好像有些人的感覺是那麼輕微，我不希望出現嚴重意外的時候突然間飛機不知道飛了去哪裡，然後被解放軍放這個，喂，那你這件事你打算怎樣在 立法會裏面再進一步提升那個關注面，以及令到議員教育一下這些同事，大哥，這麼嚴重的事你怎麼不多理。透過你們最好理由找田北俊接受訪問，又問問他的意見，作為主席。他是經濟panel主席。經濟panel主席，我已經兩三個星期前已經給了信，要求盡快開會討論，甚至可以特別會議。問題就要多些公眾關注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迫使政府，迫使 很多議員是被傳媒牽著的鼻子走，傳媒關注他們就關注，傳媒不關注他們懶理。大哥，我想了解一下，現在的壞消息就是用了4億8再加多幾千萬，不過差不多四年了，三年多了都未能夠啟用，這是壞消息，當然。但好消息是不是舊的系統仍然繼續用呢？不要急硬轉，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很多人害怕，是不是呢？舊的系統是不是仍然會動的呢？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所有系統有個年期規定，即是年期有個什麼時候要換，或者零件 過了某個年期就會出現問題，好像大陸的樓那25年就倒閉了，所以究竟香港是否有機會，香港現時的系統究竟生命有多久，以及究竟現時的保養和所謂的先進程度和附近機場的配合是怎樣，這也是下一個問題要跟進和處理。趁著你在這裡準備你 幾多個修訂和拉布想怎樣做呢？人民力量很少，這次是毛哥發工過千個， 人民力量總共提了261個，那真是很少，因為我們覺得已經足夠，而且我們不希望主席覺得那個數字多到一定處理不到就硬剪報，所以我們希望提這個數字是令到他剪報的藉口可以減少到的。

就可能会有超标可能性。 譬如限制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向公众人士的开放。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1831139，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郑家富。 这个太阳花学运来紧呢个星期四晚上6点就会正式退场，就佢叫做咩话？咩出关咩话？有一段嘢好鬼 正，8个字， 系啊， 唔系弃守为反守为攻， 系吓，做一个叫咩出关乜乜咁样。 即系我以为今晚欧联啲吓啲足球的伎倆，反守為攻，你 轉守為攻，出關播種， 關播種 好的這個口號。他就衝進立法院3個星期，就創造了一個學運的奇蹟，就令到黃金平正式跟這個學生說沒有做這個監督法呢，這個服務協議呢就不會再拿去立法院做審議。這個對香港就真的很多啟示，香港也都有不少的社運學運中人就說人家成功做到噃，我們香港行不行，台灣能，為什麼香港不能呢？這些聲氣放了之後，令到我們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呢就要很詳細地想這個問題。一旦如果立法會又被啲人衝咗入嚟，佔領咗個議事，受到癱瘓嘅話，我作為立法院嘅立法會嘅主席，俾上頭，佢上頭係邊個啊？佢阿爺咯，怪責落嚟，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曾太公，係嘛？佢阿爺係曾太公。不過咧，我喺度諗咧，曾鈺成呢個人其實係喺而家嘅政圈或者立法會裏邊咧。即是他認第二聰明都沒得敢人敢認第一的了，而且他的政治手腕和他說每一句說話呢，其實跟689梁振一樣都是想過度過。 當然了， 我覺得這個人不會不知道，即台灣可以佔領到立法院呢，都是即首敗這個黃金平所賜。即你曾鈺成這麼高調不

他有兩點很值得大家討論第一是什麼叫特殊的情況才需要所謂的管制因為理論上立法會不應該有任何限制什麼叫特殊呢第二其實立法會大樓只是一個地方如果行管會通過可以來D100我們外面的 那裡開會可以的立法會都行當然不是你黎數碼說的草地一起圍著開會那行管會開會通過立主傳那行管會開會不一定要在立法會裡面開的不需要找一間吧都行所以其實根本立法會大樓只是一個象徵的意義多過因為你根本都不是一個法律上 限制開放的程度什麼叫特殊情況呢大家阿夫做立法會的年代都試過的底下說話公眾席有人就耍溪前 不知耍什麼,耍溪前,耍紙,耍錶語,耍傳單什麼都有 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不可以比較。你耍溪前也好，耍標語也好，都是一個表達的方式。不過曾鈺成提到什麼叫特殊情況，他被問到，剛才他說了，不過剛才那裡沒有說到他其中一句，他就說按特殊情況，不過按常理難以一一列舉。 其實就是給了他們自己很大的空間去發揮的話，公眾就難以掌握了。沒錯，你怎會難以一一列舉？特殊情況當然你可以說我們這些舉例不是全部，不過最低限度符合這幾樣，我們就有可能 就會局部封閉，局部不讓公眾進來，甚至需要找警方人員協助。舉個例子，如果你真的有攻擊性武器，甚至有大規模組織在公眾席上對下低會議廳的會議進行不必要的滋擾， 甚至對議員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那這些就列舉出來。什麼叫安全，扔什麼，你都可以列舉一些。譬如你看球，你現在都不准球場不准帶玻璃、不准玻璃樽、玻璃硬物袋都不行。膠樽都不行，膠樽都不行，用膠袋裝雨水。 他們是用紙盒，所以你經常看到是扔紙盒，不是扔膠樽，因為膠樽可以很重，所以你這些東西怎會列舉不到？問題是你想不想列舉原因，就是當然背後有一支潛在的潛台詞，就是想說日後已經被建制派壟斷了，或者不要說壟斷了，一定是 多數票啦，建制派，因為立法會都是建制派為多，這個行管會都當然是建制派為多啦。11個委員裏面好像現在都有七六七個，過一半是建制派，唯一當然有幾個就是泛民，我們現在就找其中一個啦。行政管理委員會立法會的議員陳家樂，陳家樂你好。是，首先跟你澄清，是不是11個？是不是11個委員？ 11個裏面是不是有7個建制4個泛民，如果沒有記錯，還是我記錯了？應該有5個的，即是現在多一個5個泛民，即是6對5。好，你對於今天開會，現在得出一個，剛才我們一直在談，什麼叫特殊情況？因為我們覺得立法會不是無緣無故 經常都用一些卓情很大的所謂特殊的情況去限制公眾進入，你對這個問題把持的態度是怎樣？我覺得這裡要小心去處理，因為我們不是衙門，我們不會隨便說什麼落閘放狗，雖然有些 有些很艱苦擔心的同志，很緊張的同志，不知道有沒有名其妙，覺得四面楚歌，草木皆兵，我都好笑。看完台北之後就覺得明天就會發生，世界介紹要談這件事，但其實今天談了大半天，老實說，因為我們過往都不是見過一些群眾集會的場面，遠到高鐵 去到國教或者最近香港電視風波都是，因為我們都處理得宜，我覺得我們的保安或者我們的秩序是沒有受影響的。所以為什麼今天大家講完之後都是覺得都很難想像一個情況是需要去到這麼極端，要落閘 要阻止人家進入。而同時間你都要知道，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我想我們都同意 你無論如何做都好，秘書長都要徵詢行管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以及議事全體委員或者議員的意見才做這個決定。 我想搞清楚陳家樂，究竟那個決定是由秘書長徵詢行管會你們11位成員，還是要徵詢70位立法會議員，還是怎樣？現在的決定是怎樣的呢？ 還是根據事件的性質去做還是怎樣呢？ 其實去到這麼極端的時候需要採取這個方法，其實我們未有細節稿，老實說，因為今天大家都是輕輕大過，就覺得參與的同事受影響的同事都應該有諮詢的權利，獲得諮詢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權利。舉個例，如果你說我要阻止進出的時候，可能我們上一個人覺得沒問題，但另外那個 50多位可能都覺得會有受影響，所以你不可能是不理他們的意見，做不到，難道我們又想看到許智峰區議員的太太要在集出做本地監察，進來又什麼不會，簡直是影完影響形象，是很差的，很差的，部分議員可能我講笑這樣說，可能擔驚受怕不敢。 不如繼續做你的人大政協，不要來搞那麼多事情，上面很簡單，你鎖誰鎖誰，現在又未知誰，一來這樣，二來我想問一下，曾鈺成，我聽你這樣說，其實都是要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方案出來。 但是有没有讨论过呢？如果这些所谓的特殊情况呢，曾鈺成就不能够一一列举。其实在会面会议里面呢，其实你们有没有讨论过，其实列举这些特殊情况其实有什么困难呢？即是这些特殊情况就是特殊情况，即是也不需要说这些就是这些，其他就不是了。你可以说喂，举个例，即是你想得到的都列举了先，你作为给公众呢 都有一個可以依循的方法，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呢？下一次開會你就不可以代表我們市民說喂，麻煩爭取寫清楚，暫時你想到的特殊情況，因為社會的環境一直在變，現在你想到的特殊情況，日後你可以繼續經過市民的諮詢，你可以再加上都可以，加一減減絕對沒有問題。 有沒有談過任何具體的事情呢？其實 我能夠自己想像，我都很難說我們怎麼談，其實沒有的，因為能夠想像到的真的沒有的。為什麼呢？因為都是特殊，或者真的很特別、很極端的情況，根本就講不到所以然出來。正如我剛才我自己想像舉個例，那三個例子當中我們都處理得很恰當。所以你還有什麼特別的情況、極端的情況呢？反而我想我 會很強調那個原則，就是立法機關依然一定要是最開放給市民的一個機構，而所有這些決定都以立法機關本身的宗旨和服務市民為之歸，這個是大方向。如果你已經轉到牛角尖最極端的情況下，我就擔心大家就慢慢忘記了，其實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沒理由將我們變成一個衙門，是不是？你想得這麼極端的情況，老實說，現在的條例上已經有了，也不是什麼秘密，我們事實上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指定開會，是不是？萬一我們那個大樓不能夠使用的時候，根據條例，我們事實上可以指定一個地方，就是在那裡開會。 數碼港的草地開會都可以的，對嗎？上來你那裡開，在那裡開直播，又可以的。 直接在公民廣場，近近地出去。所以大家在從事這方面的公職或政治的時候，你為什麼要想到自己好像清天大老爺一樣呢？你好像立法會是紫禁城嗎？當然有部分議員有這樣的心態，就不難理解的，他們想著 走出來做議員就是威威的嘛，所以陳家樂，其實如果你說有這樣的規定，是可以在立法會以外的地方，只要你們同意，當然經過一定的手續之後就可以開會了，亦都有開會的決議，有法定的權力的，亦都有效的，那根本就不存在，我用梁振英的慣用口頭語，不存在就是誰會佔領立法會的問題， 因為天大地大，香港全香港都是立法會，可不可以這樣說？ 梁振英說方方面面都是立法會<笑> 是不是<笑> 所以在家嚴格來說你整個人工做都可以的甚至境外如果你說海底也可以馬爾代夫的海底都可以的所以我覺得你覺得對的心覺你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安排已經做得到當然你說大樓被運動佔領本身是很重要很重的到時候當然我們都要做判斷 是否要繼續工作還是面對這個處境我們要再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呢這個當然是當時當刻的判斷如果那頭被佔領因為民主什麼其他原因都好另一方面我們繼續好像扮無事發生那繼續好觀我自為之這個市民也有個判斷除非說立法會議員超過一半被禁錮那是另一回事 被禁錮那就是另一件事拉得了衝進去所以我們為什麼這麼緊張所有這些保安安排警員你可以做後勤支援或者有需要的時候我們要尋求他協助但所有決定我認為都應該由立法會秘書長秘書處去做判斷而承擔最後責任也是我們秘書處和行政管理委員會我們不能夠接受我不能忍受警員被罵電波 哪管可能其中一件自己很害怕要尋求保安協助也好他都要經過我們的秘書處安排沒錯找警方很明顯是一個最後和必須當真的有刑事的可疑發生了有一個罪行譬如舉個例子 挟持人質或者有些人綁著自己在公眾席裏面這些你當然要找警察人都知道但你說上次中西區區議會這樣長毛、毓民也好比較激烈的走出去爭吵完之後找他抓你走這樣不行的議會始終是有尊嚴的 沒錯,我們都不應該給他學蟹,多謝你,陳家洛,黨立法委員也是行管會的成員。剛才聽到陳家洛,聽到阿富對於熟悉立法會運作這個分析,根本就不用怕,是不存在立法會被癱瘓的問題。 我覺得曾鈺成是專門在這些問題上發放一些訊息給曾太公聽。 還有也少少給689聽我曾鈺成其實可以掌握一切玩你又得有一句成語又要想到在這個嘴唇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曾能讓你開會亦可以不讓你開會好有文采真是你這樣是低了不是油衝的油衝的油衝的真的你想想曾鈺成這一類人側側著頸講話師爺格他講每一句說話都有很多含義你可以 嘴著的沒錯我覺得根本在現在的情況特別阿森哥你也看到你看到舊的立法會大樓和新的立法會最大的分別就是公眾席專門設計到哇高到你想扔東西下來都很危險我經常很害怕打下來會死的不會打因為它有個玻璃很高你根本就爬不到而且根本你在上面大喊下低你未必聽到 你喊幾聲可能已經有保安員你把你拘捕就這樣而已那你還怕什麼呢那班人是不是 我們要讀新聞聽完新聞吧打來電話聊聊下午譬如拿著內地那個就有可能會另外在美國來的那些就會有超標的可能性同樣你拿著美國那個內地那個就可能會有超標的可能性 譬如限制 在特別的情況之下向公眾人士的開放。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 好啦，咁我哋电话咧1831139，咁啊各位听众咧，今日我哋讲咗几个话题啊，系嘛，有兴趣都可以打嚟，系同我哋对下话，发表下你嘅意见。咁啊，头先我哋咧就即系访问咗陈家洛啦，咁佢有少少嘢澄清，佢话行政管理委员会咧就总共系有13个议员嘅， 13个， 包括曾玉成， 即系多，佢增加咗， 包括曾玉成，泛民就5个。 是 啦， 即是上一屆就117加4咁樣，我印象中係今年就13， 係啦， 就8+5， 8+5，冇錯，就係咁樣嚇。咁就嗱，陳家洛強一路咁強調咧，就話喂，立法會唔係一個衙門，唔需要咁緊張，唔需要限呢樣限嗰樣，更何況立法會係好清楚嘅講得。你在任何情况底下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开会的。 是吧？没错。 那要怎样手续呢？即是现在是不是说行管会还是什么宣布，还是全体大会宣布说喂，我们现在不在立法会，基于这个紧急情况不在立法会开，在这里开，是不是这 样？我看不到有些什么的情况呢，我们的保安的系统和资源是不足以应付咯。即当然如果你真的需要到有人犯法，你香港始终法治之区，这个当然有警方的来到调停，但我们当然不想成日都要 call 警察，因为始终这个是一个即立法的机关，三权的分立，你警方是代表行政机关的一方，执法机关的一方，不要下下都要冲入立法机关来去执法，都不好看，也都不符合大家那种均衡权力的形象。 没错， 你老友周永康呢， 我老友 是你老友，因为成日都提这个名 字，没错， 因为共产党的有个周永康， 前政治局常委， 学联亦都有位周永康。 好了，上了妆了，现任秘书长周永康， 没了后任两个字了。周永康你好， 你好， 是你好，你好， 好了， 找你来听，就听完曾玉成的说法，特殊情况就可以限制进入立法会的人，这样似乎好像冲着你们这班学生，就说喂，台北搞这个占领立法院这么成功，我们都会想一下吧，这样。特殊情况，你觉得是不是你可以对号入座呢，周永康？ 我想我们应该是学生，应该是他其中一批想劝的对象，就是如果你们做嘢嘅话，咁我哋都会做嘢啊，咁你自己睇住嚟啦，咁样。 喂，你讲做嘢呢样嘢，就即系好似12点后尖东嗰啲啊。 我管嗰啲。 你做嘢，我又做嘢噶啦噃，咁啊。喂，不过周永康，你都明白。阿曾玉成咧曾经讲过嘅，我而家谂起仲有另外一样嘢，今日我哋都可以讨论一下，就系佢话咧。即是入场的时候你们穿那些衣服啊、标语啊，你拿着什么横额啊，他会限制的嘛，他要守的嘛。那你知道学生当然是最多幻想力的，最多创作力的啦。那即是你们担不担心呢，即是他无限地去即是又不去列出什么例子，但是就会局限住，如果你有所组织来去在议事厅又好，因为你们很多时候都被邀请，或者你们自己呢是去表达一些对条例或者对一些政策 的建议一些看法嘛，你坐在立法会大楼里面的嘛，是吧？如果是中大的学生走去陈茂波面前即是交野鞠躬那样呢，立刻被一些保安就拉了走啦，这些情况呢，我相信周永康你作为学联现在的秘书长呢，即是担不担心其实已经是局限了你们在会议厅表达意见的时候可能有些激进的一些做法呢？哇，都很激啊，你后面周永康 是 听不到啊， 挺激， 你需要我重複你的題目還是你受到背後很激烈的尖叫聲的影響 他背有些噪音的,請說 大家進去議事堂裏面想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權利表達那個權利你覺得會受到限制因為戴什麼進去等等可能會受到檢查等等你作為一個公眾大家知道香港的立法會應該是透明的應該不能夠做太多的限制以免表達自由受到影響你們會怎樣做呢逐步講先如果他當你特殊情況就說對不起這些不行那些不行的時候你們會怎樣 這些不行的那些不行的時候這個真的很看看當時的情況他怎樣處理譬如很簡單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像禮賓府那樣大家記不記得禮賓府開放人們去上道捐有些人就戴那些花圈就哀悼這個言論自由已死不准戴啦有人戴藍絲帶不准戴啦 有人說你的T恤都不行我除了一件T恤我赤身露體進去行不行都不行我看到你的樣子不行你的樣子是抗議樣子進不入立法會裡面你們會不會帶一些物品進去他不准戴藍絲帶不准戴穿一件T恤不准戴會不會這樣呢如果是這樣你可以怎麼做 我想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即是你帶一些物品身上攜帶一些象徵而帶的物品那他都不准進去的時候就想觀眾大眾見到是會見到道理在這一方面連一些隨身物品或者示威物品你都要懼怕的對你是並沒有損害的時候都這麼懼怕大眾自然會見到其實在這件事情上真正是 怕人民的是哪一方面譬如可能就是立法會就成他們自己那邊的人因為很多時候周永康過去有很多團體是有一些譬如大的硬卡紙造成一些標語或者是表達一些意見的時候用來作為一些具體舉例的引證 很多時候議員就可以,議員寫大字的也有,寫橫額的在裡面寫,你看王國興這次,我看死他,當陳偉業拉布,長毛拉布的時候,他又在寫大字,然後在大報那裡寫大字 不阻止議會的開會應該大方一點而不是處處受制和影響我覺得周永康我希望你剛剛新上任我們寄予你期望其實每次訪問你我最終都會提到究竟在政改這個問題上 你們相信你們現在開會是否都就政改這個問題究竟怎樣跟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爭取以及在議會裏面爭取我相信你們必定在想辦法不過我今天不問你我相信你們還未有最後的拍板不過我相信你要明白現在這個政府和立法會是處處掣肘你們要想一些 比較突破性的工作才能解決得到好嗎好謝謝你周永康是學聯的現任秘書長不過深哥我自己覺得整體現在社會的趨勢有一群人想鼓吹越來越保守越嚴門禁森嚴去營造佔中 是激的,是違反民主的原則 民主你也要做些事,要合乎法例 想用這件事來醜化佔中，醜化一些比較激的人的示威行動。 我想在民主、硬性熟的民主國家去到美國，舉例反越戰，雖然你說這個世界沒有永遠最完美的民主制度，但是你的政府可能有一些措施扭曲了或者扭曲了民情，國家的議會是失衡的。 那你人民的噪音和力量就要出來，顯示對一些失衡的政策去改變。這個有時候一定要學生帶領，有民主制度也要有公民社會做監察。好了，有林先生的電話，1831139，聽眾打進來一起互動。林先生你好。 我覺得這種人，他根本其實我不猜測他代表什麼人說話，我純粹用他這個說法，你好像在嚇我們香港人，我不知道你胡漢清什麼居心，但我老實說，我們香港人真的不是靠嚇就會害怕的，老實說，還有他說的那番言論，快點立23條，不立23條解放軍進不來，最基本 究竟立23條的原則和原因，香港市民03年反對到今時今刻反對這件事，你胡漢清知道些什麼呢？我真的很簡單想問你，你可以找到胡漢清來的，我都想問一下他究竟你什麼居心。我們有找過他，他今天不舒服，這件事大人不大事，講完就不舒服了，今早才講完。即是去完商台之後就不舒服，商台的麥克風可能有些細菌，陳志雲有些問題。我自己覺得一個普通小市民立場，如果你的制度做得好的，你 符合了國際標準又符合了我們市民要求的一個普選制度，根本就不會有佔中這件事，那你後來要說什麼解放軍呢？你是不是即是夾硬要將國內那套套來香港，就是你們人是不聽話我就解放軍的了，當然大家都說了很多次，就是說海軍碼頭到時如果船拍了過來，射上去就可以死很多人，這些言論都說了很多次，但問題說出來 你會幫到，我主觀願望希望解決政改這個問題的話，你可以幫到什麼呢？你可以解決到什麼呢？這個問題上面，難為你自己，他好像是否起草委員之一來的，我想問。他是不是草委呢？胡漢清好像不是草委，但是根據 主場新聞報導其中一段，他自己今天回顧當年他和現在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一眾一起爭取中央答應不將國安法引入香港，一答應香港自己自行立法23條，煽動叛亂、分裂國家等等，他覺得自己有功。 但我看回胡漢青這一類今日的說法，很明顯將香港現在人心比較虛怯，有一些也比較無奈，有一些甚至是有一種放棄的心情，是要再踩多腳，就告訴你，如果你香港人想搞亂香港佔中的話， 在用他的角度解放軍和23條就來了，令到一眾可能沒有政治理念的一群人，他可能就會覺得不要亂了，不要23條，解放軍不要了，你們不要搞事了，很明顯是聲東擊西，做一種招式，希望為爺爺開脫，希望 不要有佔中這件事出現，大家政改不該你就逆來順受，但我奉勸譬如那十八位學者，等於你上次羅子光那些，可能主觀願望你提出的東西，希望是一個中間方案，但都是重申一句，如果你自己的底線你都不清晰的話，還有一問你，你永遠都是回答我們未討論的話，你會被人感覺你提出一個方案是一個很沒有深度、很模棱兩可的方案，這樣說真的我們市民也不買。不過你不要理會林鄭，你有沒有留意林鄭？林鄭說十八羅漢的方案 是回歸基本法的方案，李慧琼說可取的，所以你不要看出羅志剛的能耐， 他又說不是他的，你不要看小這件事，這件事很明顯跟羅致光以及林鄭就裏意外合，馬上就走出來說，分分鐘這個可以的，中標，說這個是沒有違反到基本法的。我最有點感到憂慮的就是連佔中三子其中的戴耀廷 都說他們的公民推薦是符合國際的標準，你這麼快表達這樣的看法，我也不排除根本這十八個學者事前都羅致光等人都有跟，或者張達明代表這十八個學者跟戴耀廷打了個招呼，請他輕手一點，最好就說一句合乎國際標準更好， 這樣的話就糟了。我上次訪問他們我都說你怎麼這麼快可以說符合國際標準呢，你入得閘出不了閘，我就不太明白這一點。所以林先生，我想現在始終香港的情況就真的很危急，林先生你當日還可以跟劉慧卿在這裏對話， 現在沒有了，我也坐坐你們，很多人都已經將我們這個台成為了反動基地了，多謝你啊，反動林先生，萬聯必勝，拜拜，到鄭小姐，鄭小姐你好，阿妹來的，阿妹，好，阿妹來的，OK，怎樣阿妹？沒有啊，很久沒見，阿妹你在香港嗎？ 我剛剛回來我昨天在西藏回來，哇西藏你不怕高山反應啊，我屋有一點點不過吃了藥還可以，京萬紅那些叫什麼話，好像紅景天，鄭小姐你是不是那位康姐那位，收到，怎樣，很大感受很大感觸，去完 你們有沒有去白雲文？我沒有去過西藏，我去過青海。你去過青海？是。OK，西藏有，我先覺得是不是我自己後知後覺，因為我是從來沒有去過的。嗯。那我今次去完，我感覺好深。我先倒嘴，我先說香港，如果不守好這個基地，我們就是西藏人了。嗯。 他們說那麼多又說他們撞到，又說他們怎樣怎樣，又說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跟我同事兩個包了一輛車，那個司機是藏人來的，是藏民來的，他就不識字的。 他們是無可能出國的他們根本上是無可能會申請到passport的他們是無可能出國的除了走路去印度之外那又不用他們可以走路去印度但是不可以離開國境不可以離開還有我有個朋友他都叫做是好的那個環境因為他是做旅遊但是他是今年之後被人收了passport所以我就收到passport原因是什麼 沒有原因就收了passport所以我就收到passport原因是什麼沒有原因就不需要原因我感覺很深還有他們開發了西藏通了鐵路青藏公路鐵路你覺不覺得是不是應該物價會好一點多些東西運入又不是這樣當然不是貴過北京大哥不是嘛 真是沒有便宜什麼貴過北京什麼所有東西都貴民生吃的東西那個價格是跟美加比美的嘩不行我們吃了一餐就是這樣他們為什麼要怨其實大部分他們都很逆來順受的 政府的政策不是不罵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是對的只不過是中間的貪官但是怎樣來那班貪官啊大哥即是他們選擇沉默阿美爺我想問一下你去到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我未去過很多人告訴我譬如十年前十年後的比較已經差很遠了他說已經是漢化到不得了 而且你沒有西藏文化已經被遊論得很厲害了是不是這樣呢事實是我初時一直都不敢說我不敢批評因為我未去過我只是從外面看的東西所以我一直都閉上我是不是這樣我是一個問題但我這次去完我的問題是解答了起碼有80%我接觸的人不是太多他們是 藏人是二等居民他們大過橫額寫著慶祝解放農奴但是那些人是很多我們沒有資格他們用那個字他們漢語我當漢語不好我們沒有資格做這些我們沒有資格做那些他們是用這個字的那這個真的據我了解是真的因為譬如大家都是大學畢業有些事呢 拉薩整個城是一個小的深圳總之阿美你打來就提醒我們香港人如果我們還不醒一點我們就是第二個深圳阿美你知不知道台灣的學運台灣的學運叫做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你知不知道他有什麼口號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你回來香港聽聽飛去台灣因應三個字好了多謝你再談一下好了我們休息一下警務23立法解放軍在香港每一個法律基礎去操作譬如拿著內地那個就有可能會另外在美國來的那些就會有超標的可能性同樣你拿著美國那個內地那個就可能會有超標的可能性 譬如限制在特別的情況之下向公眾人士的開放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39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 森哥 我考你一個問題，考什麼？不要考，不敢考你。考我啊，五萬平方呎，多大？哇，五萬平方呎，你想想。五萬平方呎，五萬即是乘十，即是五十萬，五萬平方，不是公尺哦。五萬平方尺，你一般的住家，你計算數，你當它有六百尺啊，五百尺啊。 一增加五萬平方呎的商鋪的總面積，同政府不用用商業的原則來補地價，真是奇怪。原因為何會這樣呢？就是歷史流下來的問題，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年令到我們相當嘔血的兩鐵合併，亦是我認為令到我加速 離開了法會裏面，覺得這不是一個有正常思考的人留在工作的地方。因為兩鐵合併很明顯有很多東西都是我認為是在原則上、在民生的方向上沒理由不去通過我的修訂。例如如果我們有一個叫做票價穩定基金， 基於你港鐵很多時候就是用地產的物業上蓋商鋪的租金的收入，接著現在自由行，哇，嬰兒爸爸在營運上都賺到盆滿缽滿，賺那麼多錢，但是可加可減就隨時就因應可以給他加價，那你就應該可以成立一個基金來作為 穩定票價之用，他的穩定票價之用是包不包埋上蓋物業賺到的錢，包不包埋出租。我那時候的修訂是包的，但你過不了嘛。當然過不了，但這個說真的，當日的廖秀東答應說政府是去考慮，才騙了那班民建聯的，你知道嗎？民建聯那班人就說，既然廖秀東局長都說 起床說考慮了，我們不要咄咄逼人，考慮真的做了，說了真的做了。你記得一條數，今天《明報》頭條的新聞 2008年到2013年間 港鐵商鋪的樓面可出租的面積升了將近 10%， 達到你剛才阿富說的51,000 51,000平方呎，商鋪的出租的收入上升了差不多是九成，本來就差不多成倍，現在有9億，赤租本來230元一呎上升到403元一呎，赤租上升了七成四，即是跟銅鑼灣一帶隨時可以媲美。重點就是 為什麼這個補地價按照一般的做法，就是你要改變土地用途，有些地方不應該出租，被人走的現在變成出租，那就應該補地價。據你了解，為什麼這次改變用途，增加出租面積都不用補地價呢？ 顺便说九铁的经验，鬼叫你那时候政府急就章，很想两铁合并，政府这么想两铁合并，大哥，港铁当然是抹开口叫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背后很大的原因。我是港铁，我都会这么做，我是上市公司，我要保障我的股东的利益。但是补地价这个问题真的很违反公众利益。你是港铁的政府，就跟你说，现在有这么资产，不如你take over去营运吧。那时候港铁计算过，九铁其实上面发展楼面的空间有限，如果拿了回来将来的维修成，他分分钟蚀的，那不如不要了，你租给我了。租给他的时候，在租约里面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时候政府租给，我就没有涉及在谈判里面，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有利益冲突，根本都不想我涉及的谈判，是政府直接跟港铁谈的。 政府当时跟地铁谈，主要是跟地铁谈的时候，是一个很长的租约，将九铁的资产以一个固定的租金租给他之余，还有一个抽成的，抽成就是说，首先我这些资产租给你，应该是每年首先收你7亿，收了7亿之后，你的票务和所有的商业收益 他就有一个percentage的抽成，多少我就不知道。现在那些票务和商业收益加起来就应该给到港铁大约12亿，12加7亿，19亿左右。所以他今天的所谓19、20亿，就是这样，那条数是这样出的。所以当时他租给他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么就要他，他很难补地价，因为基本上是九铁今天拿着的物业，所以九铁如果要补地价就是九铁补地价给政府，你明白吗？因为政府现在全资拥有九铁，九铁就拿着这个资产，所以如果补地价其实是应该九铁补的。 就没理由租客去补地价的。所以严格来说，就应该当他将这个资产租了给港铁的时候，应该讲清楚那个商业收益的抽成应该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就跟票务收益是不同的。我就会这么做，因为票务收益是他营运铁路的一份，是吧？ 就抽少一点都不要紧，给他赚多一点。田北辰，我明白，商业的收益就不关他事。我想最大的问题，公众会觉得，因为港铁其实在铁路上盖的发展，以及这些商铺的租金，是成为他每年盈利一个很主要的。既然是这样，当年你就是九铁主席，我在立法会两铁合并的时候就鼓吹了一个铁路票价的稳定基金，因为你就是要看到，其实一个铁路公司，我经常都说他不务正业，他的正业就是营运，但不是，他正业赚钱最大的就是在物业上盖和商铺，于是乎我们觉得从他每年在这方面的盈利 抽取百分比来成立票价稳定基金，来作为回归给公众，就不会因应它的可加可减自动可以加价。我想问田北辰，你对这个现在来到，刚才你说的历史的原因，似乎已经很难去回避了，很难去矫正了，因为什么都签了。但是作为一个进一部的政策的投放，去解决现在当前的问题， 你个人认为票价稳定基金是否其中一个可以的出路呢？其实我正说间接已经答了是支持你这个看法的了。我想你直接一点。 当年的抽成在票务上可以抽少一点，但是在商业收益上 他應該堅持一個高的抽成，他有了抽成之後，他選擇怎樣做，這是另外一回事，他可以放在一個穩定基金，在票價方面，回饋市民。 這個是政府當時應該做沒有做的事。廉北辰，我想插一句，所以現在出現最難接受的就是為什麼你的政府的抽成在票務收入和商業收入同樣一個抽成，這個不只是抽成的問題，我用一個二房東做比喻，不是有一個大房東收少了，我想用二房東做比喻，現在政府將 九鐵的業務，包括商場等等，租了給港鐵，於是政府就是業主，港鐵就是二房東，然後港鐵又將它的商場租出去給其他商鋪，我試想用二房東的概念，本來那間屋就間了五間房，這個二房東就弄了五十間房出來， 租了給其他租客，賺了很多錢，那個大房的業主就說，你租五十間房出來，你應該就給多些租我，沒理由你賺那麼多錢，你不給多些租我，我應該抽多些。這個說法表面上是對的，但實際上你又搞到那個地方可能違反消防條例，走廊又窄了等等，可能當然現在不是，他不敢這樣做。這樣不對的話，會不會違反當初我租間屋給你那個協議呢？ 不應該這樣做的，你應該經過同意和批准，甚至要給多些，甚至利益給鄂源，我才准你這樣做，是不是應該這樣呢？怎麼說呢？你剛才說的東西我是同意一半，另外一半是值得商榷。為什麼呢？你首先他要留下多少通道位，消防條例那些東西肯定有個規定的。沒錯。 我們不可能符合規定之後，還一味要他超越規定多少，那就變成根本就沒有準則了。我肯定他現在沒有違反，否則一早已經出大事了。沒錯。符合規定之後的空間，基本上就是當時政府沒有看到潛力。其實是可以任得他做的。潛力是因為 九鐵當時是以鐵路服務為主，因為我是政府傳統有的，就沒有去百分百去用到盡那些空間，政府就低估了這些空間的潛力，誰知現在港鐵就發覺這些空間其實某程度上又跟自由行很有關係，如果沒有自由行 由零開始到2700萬人次，他那些空間說真的有多少人幫襯他，收到多少租，一定是買奶粉都夠了，所以其實歷史又製造這些時勢給港鐵的。我只不過說他當時應該在商業收入那裡絕對是一個高一點的抽成，票務收入可以政府抽少一點，因為港鐵需要keep 保留一大部份用來做維修、保養、請人、家人工那些東西明白的，但是你商業收入關他什麼事？明白，無論怎樣都好，純粹跌下來的錢應該政府抽七，他可能跌三、二、這樣，你又贊成我，我又贊成你，無論怎樣都好，如果這個抽成高一點，但是最終都要令到公眾覺得他有得益才行。 那你就住這個問題好了，做了一件事，我現在如告比兩位聽，工作好，那裡聽說有幾十萬呎的商業面積，那裡聽說有幾十萬的商業面積，到時的收益是怎樣的分佈呢？那這個是不是，我相信從你們鐵路小組委員會是必然要去追究政府的問責。現在浮出來的話，我們小組一定會跟進的，我相信他們現在的協議都未簽實的，那幾十萬呎商業面積，到時的租金怎樣分 哪條鐵路是港鐵自己建的，是政府建的，我想我們要拿出來談。喂，仲有，不單止我想你講多些資料，現在那些什麼沙中線，什麼南港島線，沿線那些，是不是都是部分是政府付錢的，某些站是政府付錢做的，不是只是地鐵自己搞的，不是港鐵自己搞的，怎麼一想？哪條鐵路是港鐵自己建，哪些是政府建，租給他，我就不是，我想我要小心說話了。沙中線呢，田先生你記得啦，沙中線是政府要來立法會拿錢的。沙中線應該是政府建租給他的，是政府拿錢的。有些人他自己搞的，沙中線我估計應該 那個我不知道，南港島線其實香港很多鐵路港鐵都找我們香港人笨的，每次你翻查文件都要特區政府暗錢的，都要撥款。很簡單，有上蓋物業發展的潛力的多數是港鐵自己建的，沒有這個潛力的就是政府 出了錢就租給港鐵，這麼簡單就可以了，所以要計算了，商業部分那些怎麼樣去分發呢，好像你所說高鐵就是這樣，其他有如何都要計算了。沒錯，我很想田北辰，你既然支持了我鐵路穩定基金，票價穩定基金，我希望你真的，麻煩你也說服一下你的盟友，民建聯好， 其中一條出路，你說真的沒什麼出路，因為它上市了，除非政府又買回來，但你不可能，政府不會這樣做，你這個票價穩定基金是其中一個可行的出路，你有沒有多大信心，或者你不是只是lip service 跟我說你支持我，但你的政策上又要考慮，要研究，又拖一大輪，你要做票價穩定基金，你的財 來源是哪裏呢？那你有個來源才行的嘛。我的來源當日我修訂寫得清清楚楚的，政府當然不用，因為他投資項目，所以這個政策就要你們立法會如果支持這種概念的議員，你要跟商業收益那裡去想，就是了，是不是？你在商業收益， 你的地產發展的收益，商鋪的收租的收益， 你去作為賺這麼多錢，說幾百億賺，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從這裡來抽取，我當時印象中是3-5%的純利，我覺得絕對已經可以令穩定基金很穩定的運作，田北辰，請你沙中線就拿出來談，舊的沒得經新的可以談的，好不好？想想吧，好嗎？謝謝你田北辰。 阿森哥，你從田北辰剛才的訪問，如果大家記得，當日他是九鐵主席，九鐵的兵變，你就知道田北辰，你不要理他究竟他為人或者他做事的作風， 當時是不為九鐵內部以及政府內部很多人對他指指點點的不滿，他是官仔來的，一來是這樣，但是我相信他剛才回答我們第一條題目的時候，如果你感覺到他就是抵死啊政府，不聽我說啊，你知道他內部的大佬的九鐵主席 當然不想你合併，我繼續做我的九鐵主席，不單止不想合併，他還要合併的時候他沒有份，當然聽不懂，他有什麼呢，合併的時候他沒有份，當然聽不懂，老實說，如果你是跟政府同聲同氣，肯聽政府說，你九鐵主席 分分鐘有做，港鐵主席就是他，不過問題當然人家說排隊 擔凳仔都未到你，你老幾呢，如果你跟前國鋒一劈，又或者跟過去譬如蘇澤光這些行政總裁，人家差很多級，所以不過你從他的酸溜溜的說法你就知道，基本上他在九鐵的經驗告訴你，其實某程度政府那次確實是太過急進，太過急躁，兩鐵合併根本是一個錯誤的一個選擇。 完全是沒有任何周詳的想法，甩甩漏漏 增加商場出租面積，令到港鐵可以有增加盈利，增加利潤，你沒有回歸到市民。這樣的上市公司，香港所謂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而且整個政策，整個交通政策向你傾斜。是啊。那你想想，巴士公司的營運者個個慶到辣雞，怎麼可以這樣？一個政府，我覺得就是 我們當然在環保的角度，鐵路為主，當時我在立法會我都認為沒有問題，但你為主得來，第一你的巴士的骨幹都不可以輔助到只有輔助，不要只有鐵路，你不可以這樣，你某程度上都要有一些相應的所謂的競爭，雖然有時都很難說真正的競爭，第二就是你要令到 他都有社會責任，你不是一間普通的上市公司，你是一間香港市場佔有率、交通運輸的樞紐，每個人出街大部份現在都要靠你的港鐵來代步，你就不能夠將他們的商業的收益都可以這樣來養肥他， 但又可以自動根據可加可減賺那麼多又加價，那你香港人真是怎樣，其實香港人真是很可憐，很順民，很可憐，這樣肉錘就不斷任你剁，香港人都不出聲，你想想偶爾顧障出來罵你幾句就算了，又耷低頭繼續上班，所以你說立法會跟交通這些課題你說真是不嘔血。 本來這半個小時都不想說，不過一說起這些我有時覺得香港的立法會已經成為了普通橡皮圖章、花瓶，這些問題都解決不了，任由他喜歡怎樣就怎樣，休息一天，休息一天，看球，就留在我這裡，你可以的，星期四在這裡，星期四在這裡，好了，星期四見，我和你明天再見，拜拜。 Hong Kong D100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